這個、 第一個係啦。 我諗起超級英雄嘅。 預備住嚟，三二一。 你哋講超級英雄咧，我第一個諗起香港式嘅超級英雄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黑俠。 冇錯。 李連杰都做過電影版嘅。 係啦，做圖書管理員噶嘛， 係啦，你 史上最抽得嘅圖書管理員啊，即係比呢個圖書館戰爭更早喺圖書館度個人打嘅。 佢裡面都畫得好靚嘅，其實係。 係咪電影版嘅故仔？ 唔關事嘅，完全唔關事咁滯，係攞咗一部分嘅就電影嚟將佢。 咁佢大約係講咩？ 利茲達㗎嘛？ 利茲達係啦，都係一個異境啦，呢啲其實而家叫做異境啦，即係好似 Arrow 嗰啲，佢係對抗一個黑社會組織咁樣咯。 即係冇電。 冇任何超能力嘅，佢哋係。即係類近蝙蝠俠。嗰類咯，冇嘅冇嗰啲古怪嘢嘅， 係咪冇痛覺啊啲？ 邊啲啊？ 係咪冇痛覺啊？ 冇得， 冇得痛覺係咪？ 都有嘅，佢打到爆曬光嘅都係，係啦。咁我第一個真係諗起呢一個， 好可以，我呢個 正 啦。 咁多年前，即係接近，好似接近三十年前啦，呢本書已經係。但你見到個分鏡啊、畫工其實都 OK 嘅。 但李治達真係好正啊！李治達我都